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喺古希腊德尔菲嘅阿波罗神殿咧，有一句箴言叫认识你自己 ，know thyself。而认识你自己咧，其实长久以嚟都系哲学想做到嘅其中一个任务。到底人点解要认识你自己呢？认识你自己有咩困难呢？今集而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哋就想同大家探讨下我是谁。咁首先就介绍一下我哋几位主持先啦，其实都系啲好熟悉嘅面孔啦。咁就呢边嘅四哥， 冇见你半年噶啦， 唔 认得已经， 系嘛？唔识我， 唔识我， 自己都唔知自己， 唔知唔认识自己，唔认识埋 大家，系啊。咁呢个就系严叔啦。咁同埋咧就呢边嘅 Roger。咁我哋事不言辞，就直接讲下 点解？唔系介绍咗， 系你忽略咗，我冇忽略咗， 系。 咁我哋就直接讲下点解要认识你自己啦。因为你諗下，其实就係我哋平时做人呢、喂，我哋唔諗下自己係边个呢，其实可以过得好地地喎。即係有好多人咪就係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咁样过咗一生囉。咪就係个个都话啊，返工放工，然后结婚生仔，咁佢咁样过咗一生，可能冇考虑过自己係咩人啦，冇思考过自己需要啲咩啦，但佢成世过得好好喎。 最幸福添，好多人覺得咁 係啊！ 我試過幾次同啲人講，就講完之後佢鬧我，做乜搞到我諗呢啲問題啊？咁樣 諗埋好地地咯， 翻唔到轉頭啊！ 一旦諗咗就翻唔到轉頭， 係啊！所以節目好危險啊！所以我哋呢個節目係 勸觀眾咁啊，呢個係要即係 PG 都嫌佢唔夠高級啊！ 摧毀人一生啊！ 勸觀眾依家要識電視啦，最好就係啊！咁所以點解咧？點解我哋要認識你自己？呢個活動咁危險，點解要咁做咧？點解要放棄自己咧？我哋 嗯。或者我講少少啦，咁我唔知即係了解自己重唔重要，不過好似有樣嘢大家都會覺得好重要嘅，就係、譬如大家做好多嘢，其實都係冇嘢嘅，即係想過一個好嘅生活啫，咁樣係咪？想過個理想嘅生活，我哋生活，而且人又會同其他人一齊生活一個社會，我哋都好想要一個好嘅社會，理想嘅社會咁啦。咁但係究竟點為之一種理想嘅生活呢？譬如你話啊，日日乜都唔使做，坐喺海灘曬太陽，係咪好嘅生活呢？如果人可能都係嘅，不過魚就唔係幾好啦。係你整條魚上嚟咁樣曬死得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要知道點為之對某一樣嘢係理想嘅生活。首先要知道嗰樣嘢係啲咩啦，佢有啲咩特質啦。咁而我哋係一個人啦，咁所以其中我哋如果唔了解人係啲乜嘢，就好難去講到究竟對人嚟講點為之一種理想嘅生活。即係但係好多人於是平時以為佢做緊好多嘢都有意義啊，對自己好重要咧，其實可能佢誤會咗嘅。呢個第一。但係就係所謂一個理想嘅社會，即係當然可能有好多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構想啦。但係其中似乎我哋都會覺得，即係一個理想嘅社會，其中一個特質就應該係令到生活喺裏面嘅人都能夠過到好嘅生活啦。喺某個意思之下，咁但係呢個又牽涉到究竟人係啲乜嘢呢？因為如果我哋唔知道呢樣嘢，或者對呢樣嘢冇一個睇法，其實就唔能夠話邊一種生活好過另一種生活，邊一種社會好過另一種社會嘅。咁啊，呢個可以再分兩個層面嚟講，即係嗰個所謂我係啲乜嘢。其中當然我哋每一個都係人啦，所以我哋要知道人係啲咩啦。但係對每一個人嚟講，可能佢都係一個特定嘅人嚟噶嘛，佢有佢自己嘅啲特質。咁呢個都係啦，即係我哋話你追求你嗰種啊，你作為一個好特定嘅個人，某種生活，咁究竟你係啲乜嘢咧？即係除咗你一個人之外，會唔會有另一啲對你嚟講都係比較重要嘅嘢？咁通常我哋覺得就係如果你做嘅嘢、過嘅生活係能夠幫到你將重要嗰部分發揮到出嚟，咁就好啲啦。但如果你犧牲嗰啲重要嘅嘢，追求啲唔重要嘅，咁就好弊嘅咯。咁呢個建基於你了唔了解自己係啲咩喎？ 所以有兩個 level 啊嘛，即係除咗 general 嚟講，人係點樣你都知嘅。即係 otherwise， 即係如果我係魚嘅話，我追求理想生活就應該好唔同形式啦。但同一時間就係再講到每一個人都有人之間嘅唔同，所以就變咗係我都同一時間要知道埋我自己唔係就係人咁簡單， 即 係 作為一個類同埋我自己 係作為一個類同埋作為一個個體 嘅本身， 佢係啦嘅本身係點？呢個差異係重要嘅，呢兩個都要知道，我先至可以好好地把握曬我其實係點，於是我應該要點樣去獲得一個好嘅生活。 同埋我想補充 Roger 少少咧，就係啱啱你嘅講法就係、因為有啲人就覺得我唔使諗過都係過得好好嘛，但係你嘅講法就係唔係咯？你有可能你以為自己過得好，你過錯咗生活咯，甚至乎咧就係你以為自己過得好好啦，其實你都真係過得好好嘅，但你冇思考過咧，你唔知咯。咁所以其實可以，我覺得可以做一個區分喺呢度，就係你過得開心咧，未必等於你過得好嘅。即係好多人就係覺得冇思考過自己人生係點，但我過得好好開心，但唔代表呢個可以係唔代表呢個一個好嘅人生咯，可能唔好㗎呢個人生。咁所以始終我哋都係要思考，如果唔係你唔知咯。 但點解咧？即係我知康仔你有嘢講嘅，但係我反一個問一個快嘅問題就係、即係頭先嗰條魚啊，或者有時更加出名嘅 就係講一隻快樂嘅豬啦，或者頭先你講嘅某一啲，有啲人會叫佢做可能港豬或者點唔思考嘅，即係我想問點，即係好難 去到香港咧，定係 咁係啦，即係地球豬啦， 想開名嘅啦，肯定要開名。 但個問題都一樣嘅，就係其實如果我唔思考，但我過一個幾好嘅生活，即係有時候佢啲魚好自由自在啦，係啊，佢啲魚都冇嗰個思考能力㗎，即係點解要思考魚住係點啊？我嘅類係點啊？我做一條魚有咩特別啊？再追求高收，即係點解條魚冇咁樣個係冇咁幸福咧？ 首先唔知條魚先唔收到啦。我講翻人啦，所以就係我諗我啱啱點解做個區分就係話咧，開心嘅生活唔一定等於幸福或者好嘅生活，可能可以等於嘅，但唔一定，因為可能好嘅生活咧，再包埋就係唔只要開心嘅，要有意義嘅，例如係咁樣啦。咁所以我純粹想喺度做翻個區分，等我哋唔好咁直覺地以為啊，開心嘅生活就等於幸福嘅生活。 我明啊，所以個問題就係咁點解思考或者認識自己，再去思考，於是再諗哦，點先係好，點先係幸福？是咁重要嘅，即係點解一定要經過呢個 process？ 唔經過有咩問題咧？ 俾四哥講下啦，一定要。 好啊， 我其實冇乜嘢講嘅。不過你咁樣問到我就 講完冇咩，我 好中意佢呢個， 好中意。 唔係我冇嘢講，不過我講下。 咁我覺得呢度有一個預設咯，就係人對於人嚟講，乜嘢係好嘅生活呢？可能咧就唔係僅僅係你所講嘅開心啦，而有另一樣嘢嘅。咁我贊成嘅就係人仲有另一個 dimension 就係追求有意義啦。而如果阿全頭先嘅講法啱嘅話咧，就係、是、假若我哋要追求有意義嘅話咧，認識自己係必要嘅。如果我哋唔通過認識自己咧，就追求唔到有意義嘅。唯有咁樣先至要認識自己咯，先至可以得到一個好嘅人生。 同埋， 但係啱唔啱就要討論咯。即係譬如我過一個開心嘅人生，我可以完全唔諗自己係咩噶嘛。咁就可能我過得好開心。但是如果你想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可能就一定要自我反省了。那為什麼呢？那我們這集可能就是 陣間可以慢慢說下去為什麼啦。 同埋我想再補充一下你補充我那個補充就是對於人來說，因為人和魚有個分別，或者就是還回應了嚴叔那個，就是因為魚我們假設它不懂思考先，就是如果發現它懂可能它都要想一下這個問題第一，是不是？但是人很明顯懂思考，那所以當我們要考慮一個人究竟應該過一種點嘅生活先係理想呢？即係我哋必須似乎都要運用下呢種能力，或者考慮到人原來一種會思考嘅生物咁樣啦。因為第一，第二，我覺得更加基本嘅就係、是，即使我哋譬如頭先好似講到就係、是、你好多人都過得好開心㗎，佢都唔諗自己係啲乜，或者人生有咩意義添啦，甚至係咪？但係其實咁唔等於人係啲乜呢個問題對佢嘅嗰種生活方式或者態度係冇關係嘅。因為佢只係唔諗，但係其實如果你覺得開心就夠咧，你係假設咗人係某種類型嘅生物，於是佢只要以某種方式嚟生活咧，就譬如只要開心就得啦。但係呢個諗法未必係啱啊， 所以佢可以有個誤解喺度嘅。 佢可能喺度牽涉咗種誤解，佢先過一種咁樣嘅生活。 同埋你意思會唔會係其實佢某程度都已經諗咗咧？即係我已經預設咗開心嘅人生咪就係好嘅人生咯。 即係可能未必好自覺，好有意思。 有啲 case 係咁嘅，有啲 case 係真係完全唔諗有機會。 係啦， 即係完全冇諗過就直接當咗。 見到啲朋友係咁，佢就做啲類似嘅嘢，甚至唔諗同佢人生有咩關係。 所以我估聽完你哋講之後，即係我俾你說服咗嘅。我估個 point 係因為人咧係好特別嘅，就係佢會識諗嘢，因而咧會係一種追求某意思嚟，追求意義嘅生嘅存在者嚟。即係好多嘢。就算你點講都好啦，啲嘢冇意義咧，幾開心你都唔知做乜㗎，即係純粹無聊嘅開心變咗一啲。於是係一啲有意義嘅嘢咧，係對我哋呢種存在者嚟講，可能係特別嘅。於是喺呢個意義下咧，我一定要反省啦。Otherwise，你就冇辦法可以好好地知道究竟我點樣樣先係一個有意義嘅人生。 或者我哋可以直接就讲下，其实例如啲哲学家会觉得啊，咁我哋可以点样反省我哋自己，认识到我哋自己咧？咁样系咪四哥会唔会有啲谂法咁样？ 咁我可以讲下啦，即系喺哲学史传统啦，咁就有一个叫笛卡尔嘅人啦，即系佢讲认识自己同认识其他嘢咧系有啲唔同嘅，即系譬如我认识外在世界嘅嘢啦，我可能会错噶嘛，即系譬如我觉得出面落紧雨咁样，可能我有幻觉或者我发紧梦。但係咧，自我咧就好似完全一個透明嘅存在咁啊！咁係咩意思咧？就係我永遠都唔會誤解嘅。例如我 feel 到痛嘅話咧，即係我知道我自己痛啦。咁咧，你冇得錯嘅喎。即係譬如可能咧，我 幻想或者我發夢有隻狗咬緊我，跟住好痛。咁咧，我話有隻狗咬緊我咧，可能係錯噶嘛。但系咧，我話我好痛咧，係冇得錯嘅喎。縱使我有個幻覺喺度，但係痛呢個感覺咧，永遠都唔會係錯，而且我一定會知嘅。我唔會啊！原來我痛緊，我唔知咁樣。 我痛錯咗，我冇痛。原來我以為自己有痛， 唔係痛錯嘅，有啲情況係 apply 嘅咁樣。譬如你識錯咗男， 即係唯一一個正統嘅男仔， 係啊，痛錯咗。不過痛係真實嘅， 痛係真實嘅。 同埋好多時用另一個方式嚟表達，頭先我四哥講嗰樣嘢就係一個人對自己心靈裏面發生嘅嘢，或者對發生自己身上嘅，好多時有一種絕對嘅權威嘅感覺，好似係，即係我可以搞錯其他人啲嘢啊！你點諗我唔知啦，喂，我點諗我唔通唔知咩咁樣？你冇得質疑我，好似係咁。 你冇可能痛緊嘅，即係你話即係唔係你錯啦，你係冇痛緊嘅，即係你唔會咁講噶嘛，或者你咁講，似乎係一個好奇怪嘅宣稱嚟嘅。好多時候喺哲學裏面會係一個好大討論，當然，但係即係一般而言，我哋會覺得第一身咧，我自己對於自己心靈嘅感受想法咧。我係有一個權威喺度，我話係你冇得錯人錯噶，係嘛？呢個係一般嘅講法啦。 甚至乎，就算我有幻覺，即係我冇明明冇俾人捅一刀嘅，但我都覺得自己痛，即至少呢下幻覺都係真噶嘛？我真係有幻覺啊嘛？ 唔係個幻覺就梗係唔係真啦？即係你個幻覺，你講得幻覺係關於外在世界嘅嘢嘛？即譬如我 可能冇俾人捅一刀嘅， 係啦，我有幻覺，阿全係咁樣啦，都係咁捅我，呢、這個可能係幻覺嚟嘅。 其實真 的，但係反映到你哋嘅關係。 但係咧，我個痛無論如何都係我嘅痛啊嘛！即作為一個醫生，可以話俾我知，其實冇人捅緊你啊，你醒啦咁樣。但係咧，佢唔能夠否定 人， 佢唔能夠否定我有呢個痛感啊！呢個痛感係醫生係冇權話其實你唔痛㗎，咁樣係冇得咁樣去否定你咯。 所以呢一種就係由笛卡爾嚟嘅傳統，就叫做即係將人睇成一個對自己透明嘅一個存在，就係、是、我自己係點咧，就好似一個透明嘅玻璃咁，我一睇睇曬，我唔會有誤會嘅，而且我係一眼咧就有咩就睇咗曬，但對其他人嚟講就可能唔係，係啦。咁所以對呢個諗法嚟講就係、是、自我認識係好簡單嘅，係因為我一定好明顯了解自己㗎嘛。而且我係最了解自己的人，我係點係我話係就係。 同埋呢個當然補充一句就係笛卡爾呢個講法有個即係其實連帶住另一個諗法嘅，就係、是、所謂人嘅自我其實只係個心靈嗰部分啦、嗯，即係唔係嗰個肉體啦，就嗰個唔重要嘅相對係啦。 係啦，因為肉體你可以錯嘛，即係我話我肉體上係流緊血咁樣，呢啲可以錯。 即係睇錯咗誤會即係流血，其實冇嘅。 因為對於笛卡爾嚟講，肉體係屬於外在世界嘅嘢嚟嘅，就唔係屬於自己 嘅。所以最 core 真係你咧，就係、是、嗰個心純粹嘅心靈，嗰、那個純粹諗緊嘢嘅嗰個主體啦。咁呢個以下就唔會錯啦。 呢種講法其實反而同我哋一般理解有少少唔同啊，因為我哋好多時知道自己諗乜啦，但我哋又成日都會覺得咧，其實好似我自己並唔認識自己嘅。所以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睇下呢一種諗法係咪真係可以幫到我哋認識自己。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其实啱啱咧，我哋就讲咗认识你自己咧系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而且又讲咗笛卡尔会觉得我哋其实点样可以认识到你自己。咁我知道其实严叔有啲补充噶，系嘛？我俾个时间你。 因为头先做嗰个阶段就唔够时间讲清楚，就系、是、其实笛卡尔个讲法咧系同我哋常识，虽然好吻合啦，我嘅某位就系、是，喂，我自己点谂嘢，我咩感受，照计我都系最清楚，而且我唔会觉得错啦，我觉得痛。一定是痛啦，系咪先？冇理由我覺得錯咗噶嘛，同外在嘅事物唔同。但我哋有好多時候另一個諗法嘅，就係、是、喂，我哋自己除咗我哋呢個心靈活動之外，仲有另一部分噶嘛，譬如身體咁啦。咁、裡面都是我哋喎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其實笛卡爾咧係將我哋比較身體，或者我哋有時叫做比較動物性嗰一面咧，係睇成係冇咁係屬於我嘅， 冇咁核心，佢 覺得講核心嘅，真係講自我嗰個我咧， 心靈， 而且係真係個心靈活動啊，係、我點樣諗嘢啦，我咩感受啦。我嘅甚至我嘅概念世界啦，嗰度先至系最核心嘅自我嘅、所以佢有時候會歌頌佢舉例，歌頌人嘅理性啦，我哋話尾，你但其實可以話理性主義嘅傳統呢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開端啦、就係嗰啲位識人之為人最有價值嘅地方，而身體嗰啲咧，只不過係啲後尾加落去我度嘅嘢嚟嘅，所以真正嘅我咧，其實嗰、那個有時候我叫做 thinking thing，就係真係諗緊嘢嗰個嘢先係我自己。咁呢個係同佢點樣咁樣樣可以認識到自己有關係，所以對身體認識咧反而次要嘅，唔係認識自我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咯。 同埋補充一下就係、是，即係呢個有一個好長嘅傳統啦，即係甚至去到甚至蘇格拉底可能都有少少啲睇法嘅已經。咁柏拉圖就再明顯一啲咧，即係一般佢哋都會將人睇成好簡單，有心靈同埋身體或者靈魂咧，有時叫啊同身體啦。但係通常個主流嘅睇法都係個心靈係比身體緊要一啲，重要對個人嚟講，真正人嗰部分啦，屬於。 就是嗰個心靈，或者尤其是理性嗰部分啦。而好多時個身體係冇咁重要，不特止，好多時仲係一個障礙嚟嘅。 拖後腿 係啊，拖後腿。譬如人係一個即係基本上我哋可以睇成係兩有兩個身份咁啦，一個就係佢一個認知者，佢去理解呢個世界。但係你身體，你透過感官咧，即係我哋嚇，即係眼耳口鼻，好多時俾到我哋嘅信息咧，都即係錯噶嘛。譬如遠啲嘅嘢就細啲嘅，近啲就大啲啊嘛。你買香口膠，佢七十蚊，唔得喎。 所以 某間便利店買嘢啊，佢俾嗰排香口膠我咁樣，跟住拎到埋嚟，點解咁大牌嘅？我要細嗰排咁。 所以啲人影相要行後邊噶嘛。係啊，以為佢咁樣就係瘦啲啊嘛，其實係唔關事。 咁我哋隻眼好多時有啲錯過噶嘛，係咪？即係你擺一筷子落水，又好似斷咗又冇。但我哋通常會話呢個係我哋長大學習成長嘅過程。就是要慢慢学习，不要被啲感官呃嘛。第二方面，人作为一个行动者咧，好多时你做嘅嘢都唔理智嘅。虽然你嘅心灵理性会判断某啲系啱或者合理，但你嘅身体咧，好多时啊，我好想食薯片啊咁样，我知道就嚟哑噶啦，你再食会死噶。你知道唔啱，但你受唔住嗰个身体啊嘅欲望等等嘅嗰啲影响。咁所以好多时喺呢个传统之下，都系心灵系我真正嘅自我。 反而用个心灵控制个身体啊， 控制。 即系如果我想食薯片，唔得噶，我唔食得噶。如果你俾個身體控制咗咧，你就墮落，你係犯罪啊！即係所以反而係用理性嗰個自己咧，先可以獲得翻自由，係即係自主。所以你可以話嗰個我先係真正嘅我咯。佢話 係咯，即係用心靈奴駕個身體，你先至係一個自主嘅人咁。 冇錯， 係咯。咁蘇格拉底都有講啦，咩身體其實係靈魂嘅監獄咁樣。你點樣先做一個好啲嘅人咧？其實就係擺脱呢個監獄，唔好受呢個監獄控制咁樣嘛。 但我諗咧，例如。其實例如之後嘅哲學家例如尼采咧，就會反對呢啲講法啦。因為其實尼采就好有型，就大家都知㗎啦呢啲事。 唔係，你髮型差唔多咯， 都係長頭髮啦， 同埋都係會圈耳仔嘅嗰啲。 咁 長頭髮咁樣尼采。 咁尼采其實咧就喺《道德系普學》度咧就講過，佢話其實人咧唔認識自己，人係自己嘅陌生人。我哋僅僅唔認識自己，有時誤解咗自己，我哋永遠同自己個距離好遠，所以佢嘅講法就正正同笛卡爾打對台嘅。咁點解呢？其實就係在於佢同笛卡爾理解人嗰個方式唔同。笛卡爾理解人咧，就會覺得好似啱啱我哋嗰啲想法啊，我哋意識到嘅嗰啲感受啊，嗰、那個咪就係我最重要嘅面向咯。但係其實尼采咧就會覺得唔係。咁我試下講下其中一種對於尼采嘅閱讀啦，就係、是、其實依家好興用一種所謂自然主義式嘅閱讀方式去理解尼采嘅。咁咩意思呢？其實自然主義式嘅閱讀咧，可以分成咧，就係喺呢個研究方法上面同埋佢嘅內容上面去講啊。研究方法就係咧，其實好多時咧，佢會用咗一啲自然科學嘅成果啦，甚至乎咧，佢會用一種自然科學睇呢個世界嘅方式咧嚟做學問。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喺內容上咧，好多時我哋睇一個人咧，我哋都會睇一個人成為一種自然世界嘅產物，就係、是。我哋咪就係一種有慾望，好似其他動物咁嘅，就係有慾望啦，有一啲唔同嘅渴求啦，有一啲生理反應嘅生物咯。所以其實喺呢個位咧，我哋同動物好似嘅，你可以咁講嘅。 即係以前會覺得，如果唔係自然主義咧，就係人係高於動物嘅。有一啲咧，自然世界未必完全解釋曬嘅，可能我哋心靈活動係嗰個意下先，人係高貴啲或者價值大啲嘅。但係用自然主義去閱讀咧，就係、是、其實未必係，人都係整個自然世界其中一個產物，係啦。咁於是其實同雖然同其他動物係唔同啦，但係都只不過咁樣唔同。但我哋都係一齊喺自然世界度走出嚟嘅，就唔會話另外喺嗰個意義係高級啲，係嘛？ 甚至乎呢種講法，自然主義嘅講法咧，可以同另一種講法對應，就係、是、自然主義就 naturalism 啊嘛。咁Naturalism 嘅對象就係 supernatural 啦，就係有時我哋 supernatural 咩？ 唔係即 係可以有一個大點嘅對象係超點咁樣話啫。 總之唔係，但係有一種即係可以咁樣。 即係另外一種睇法。OK。 咁咧就係、是、就係有時我哋點樣理解人咧？其實我哋會用咗一啲好神秘啊，例如神啊呢啲方式去解釋人嘅存在，就 是、神已經係啦， 係啦， 即係人有靈魂嘅就唔 係， 就唔係隸屬於呢個生物規則嘅。 所以你講嘅 supernaturalism 其實即係 non-naturalist。即係 natural 就係有一啲唔係完全 natural 嘅嘢喺個世界存在，佢甚至可以幫手解釋個世界， 甚至超越呢個世界， 超越呢個世界，所以係佢係 natural 嘅，譬如上帝。 係啦，咁我再講多啲尼采點樣理解人啦，佢就會覺得咧，其實我哋理解人最重要嘅面向咧，其實唔係講咧我哋心靈嗰啲諗法啊、感受啊，其實人咧就係俾所謂嗰啲 drive 啦、instinct 咧、啲本能慾望去控制，而呢啲嘢咧正正唔係你覺察到嘅，唔係你自己反省自己咧就睇到嘅。例如咧就我哋想食嘢啦。其實係點解我哋想食嘢啊？係因為我哋有一個想食嘢嘅慾望啦。而 我成日都覺察到喎，但係唔 係 咯？我而家覺察緊喎。 你問下朱文得啦。 但係最重要咧，覺察唔到啫。正正就我哋好多時會咁諗啊，所以我哋就會覺得係啊，咁我哋咪好清楚自己想做咩咯。但你覺察到嘅只係想食嘢嘅呢個諗法。但你唔係覺察到呢個慾望本身，或者你本身又有幾多慾望呢，其實你未必知，甚至乎 即係你真係有啲慾望，使得我哋有啲諗法。 係啦， 但你可能即係失去諗法。 即係我已經甚至乎我已經食嘢，我有食嘢嘅慾望，但其實咧暗砍咧，我其實係想報復社會，所以食嘢咁。 唔係，佢意思係想食嘢都可以分兩層嘅，有一個想食嘅慾望咧，先係真真正正嘅慾望，但係佢就使得我哋有個覺察到嘅念頭或者諗法。但我哋只係 get 到個冰山嗰個頂嘅啫。 O、okay. K， 甚至乎尼采會話：點解我哋認識唔到自己？就是、因為好多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慾望，而慾望與慾望之間其實有一啲爭鬥嘅。係好多時我哋係爭鬥完，經過一個結果先會有依家啲諗法。即 係人裏面有個地下社會嘅， 孔 興同埋東升，而家喺度互劈緊，佢爭取嗰個慾望嘅主導權。我哋最終邊個贏咗呢，我就可能意識到最頂贏咗嗰、那個，係咪咁啊？ 而呢個鬥爭我冇份參與嘅，你嘅意思係，即係咧佢 係 我暗砍咗個地下社會兩個慾望劈完之後咧，就話俾你知食嘢啦咁樣。 唔係我懷疑你初話嗰個就係你咯，即係你話我冇份參與，好似係你用翻第一階嗰個諗法理解咩叫自我，咁真係唔關我事咯。我覺得作為個高階嘅思考，但係黎初話會話其實嗰個先係真真正正係我哋嘅嗰個位。所以其實你有份參與㗎，嗰啲慾望咪你自己嚟咯， 同埋我再舉多個具體啲嘅例子，就係、是、好多時例如我想飲水啦，咁我哋就會覺得我哋覺察到自己一個想飲水嘅諗法，而呢個諗法咧使得我去拎杯水嚟飲，所以有一個因果關係嘅，呢個諗法同我嘅行動之間有一個因果關係嘅，咁我哋咧就會覺得，咁、我咪好清楚自己想點咯，想做啲咩咯。而咁，我哋會覺得喺呢個時候認識自己好簡單，甚至乎可以控制自己啊，一個自主嘅能力。但尼采就會話唔係，你諗翻，其實你覺察到自己有一個想法，然後有呢個行動啦。但呢個想法本身點解出嚟呢？其實你冇得控制呢個想法出嚟，你係無啦啦有呢個諗法，你就當咗呢個諗法係你自己。我跟住我就因為呢個諗法控制自己嘅身體，佢就會話咧，其實呢、這個所以唔係佢正正同對住笛卡爾嚟講，因為笛卡爾有一句名言就係、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 啦。佢就話 我思故我在。 係啦，佢就話唔係 I think 啊，係 it think 啊，係無呢啲諗法其實唔係你自己控制得到而彈出嚟噶，係無啦啦。佢會點解釋？ 比較深層嘅慾望。 係啦。佢就會話係因為 就係嗰個慾望，係 啦，就是、你嗰啲慾望，然後可能經過一堆爭鬥，令得你有呢啲諗法，但你就當咗呢個諗法係你自己，然後你就覺得，所以我可以控制到自己身體，所以佢就話唔係啊，你搞錯咗啊，所以佢先會話人點解認識唔到自己，就是、因為你要揾翻嘅係你最內心嘅嗰啲 drive 啦，嗰啲 instinct 啦，但你睇唔到嘅其實呢啲嘢，而你以為你自己睇到嗰一塊咧，其實只係好似一個冰山咁，就係、是、冰山嗰一角。 所以呢個意義下咧，我個念頭引致到我攞水飲咧，都係啱嘅呢個講法。不過你要再 further 理解嘅話、就是，就係呢個念頭點嚟呢，你就以為好似好自由我揀嘅咯，其實唔係，係有一啲你控制唔到，或者應該咁話，真真正正係你嘅嘢咧，就係嗰啲唔同嘅本能慾望之間嘅衝突，最終先至引致到嗰個你察覺到嘅表面嘅念頭。 咁所以呢個其實同弗洛伊德嗰個講法當然都好有關係啦，係咪？即係尼采講，因為頭先提到嗰啲嘢，其實譬如你話冰山一角嗰個都係弗洛伊德用嘅一啲比喻嚟啊嘛。 因為甚至好多人會話係尼采影響咗弗洛伊德，搞到弗洛伊德有嗰個 好誇張，就連弗洛伊德自己都話：我唔敢再睇尼采啲嘢，好驚佢講曬我要講嘅嘢。 所以我哋寫論文一樣嘅，即係唔敢再睇嘢。我驚睇完之後又話我批住嚟實唔講，又唔係講又唔係。 我平時唔敢睇另外一個主持咧朱文嗰啲文嘅，好驚佢講曬我想講嘅嘢。我自己好驚啊，所以 弗洛伊德嗰個 case 係弗洛伊德會覺得我哋好多時候如果用翻一種笛卡爾式嘅諗法係咪？我哋對自己好所謂透明啊！頭先我講緊呢個問題，咁於是其實我哋留意緊嘅就係、是，咁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咧？就睇下我嘅心靈係點啦，我有咩諗法啦、信念啦、性格嘅特質啦，包括咁我哋好似都可以自己覺察到係啲咩嚟，所以就好清楚。人哋可能會誤解我，但我唔會誤解我自己。好，但係對弗洛伊德嚟講咧，呢個係我哋意識嗰部分啦。而佢嘅解，佢根據佢嘅分析就係、是，其實我哋意識嗰部分只係我哋成個心靈架構裏面一個好少嘅露出水面，所以頭先有嗰個所謂冰山咁啊、冰山你睇到嘅只係一個 頂 嗰、那個尖嗰部分，都幾大嚿嘅你以為，但其實下面個底係仲大， 所以咪夠鐵達尼好多撞 上，冇錯， 就係睇個頂， 你以為 就以為拆曬成個冰山 其實個頂你都唔應該撞嘅，我覺得 就 咁啊，應該 撞佢撞頂，我以為佢撞底嘅添。 所以一方面就係所謂嗰個水面下面嘅嗰個叫潛意識啦，於是佢有個講法係咪？ 真 係 潛落水 嗰個潛意識， 好似你好辣到迪卡比咁樣就潛。 即係潛意識一方面就唔係你睇得到嘅部分。 部分啦，佢喺意識係你意識到覺察到嗰部分，潛意識係睇唔到嘅，喺下邊。第一、第二，佢係好大嚿嘢嚟嘅。第三就係佢係嗰個意識嘅基礎，其實一個好重要一點就係、是、好多時你意識裏面有嘅嘢，你對自己嘅了解係由一啲你意識唔到、自己唔明白嘅一啲本能嘅慾望啊所控制啊、影響啊，而令到你有某種性格啊。你以為你鍾意長頭髮嘅女仔，因為你自己有 taste， 原來因為你阿媽咁樣係長頭髮，係啊，冇錯，可能都係咁。 所以變咗係個成個諗法好唔同，就係你自己對自己嚟講就變得唔係透明，因為你唔了解自己成個冰山噶嘛，你睇到嘅即係水面，而同一時間咧。又會咁樣諗嘅就係、是、真正嘅自我並唔係你覺察到嗰部分，即係用迪卡爾好唔同。迪卡爾覺得覺察到嗰部分理性嗰部分係我自己嚟，但佢就會唔係啦，係啲你控制唔到，但係深深藏喺你嗰個內心深處嗰啲先至係真真正正最係你嘅部分。咁呢個位就於是就係嗰啲 drive 啊 instinct 界定咗咩為之你動物性嗰面咧就會強咗好多啦。 所以你會見到成個認識你自己嘅方式咧唔同曬嘅。我哋要認識嘅就唔再係自己嘅諗法啦，反而係一啲我哋睇唔到嘅本能慾望。而你會發現咧，其實要認識呢啲面向嘅東西咧，就唔係咁簡單，好似我哋啊就咁內省一下就可以睇到嘅。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睇下點樣去認識你自己。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啱啱上一节咧，其实我哋就讲咗好多尼采啦、弗洛伊德啦，点样去理解人？佢哋会觉得人咧，其实好多时俾佢嘅欲望本能影响咗一啲谂法啦、行为啦，甚至一啲感受嘅。而欲望本能其实先系理解人嘅一个关键啊。所以以至到咧，我哋理解自己嘅时候咧，就唔能够再好似以前笛卡爾咁樣覺得只要內在反省自己就可以啦。咁我知道其實嚴叔你仲有啲補充 嘅。我最主要兩個補充嘅。第一個補充就係咧，弗洛伊德依個框架理解之下咧，就變咗，因為佢個冰山咧下邊嗰層，我哋叫做潛意識啦，或者是叫潛意識啦，中間嗰層潛意識呢啲嘢咧，係一啲佢究竟點樣形成咧，就唔係一啲我可以決定到嘅嘢嚟嘅。譬如我哋後屘弗洛伊德做好多，即係佢話有好多醫療嘅個案中啦，揾到好多證據顯示係點咧。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譬如舉個例，一啲小時候嘅啲經歷啦， 童年嘅 係啊，童年嘅回憶啦，又或者好多 細個見過嚴叔啊，喺街 即係細個個 B 見個小朋友見過我，做一啲好核突嘅行為咁樣，大個之後就唔知點解對於任何有啲長頭髮嘅男人覺得好恐懼啦咁樣，即係有好多時候咧係你好偶然地遇到一啲事，而使得你有一啲心靈嗰個冰山下邊嗰啲咧嘅結構出咗嚟。咁使得你會有某啲後屘生到個頂咧，嗰啲慾望啊或諗法，其實一啲你控制唔到嘅嘢，決定咗你係點嘅。咁呢個位自然就係你唔可以充分認識自己，因為嗰啲嘢係唔係我決定，唔係我自由揀嘅。 或者就算要充分認識你自己，或者一定程度地認識自己，都要透過一啲曲折啲嘅方法啦。 係啦， 即係例如可能一啲催眠啊咁樣， 或者用解釋夢啊咁樣。 係啊，解釋夢。 但係我另一個想講嘅 point 就係、是、咁唔知會有覺得喂，咁你都係咁講啫，點解可以咁樣講咧？我估呢個係都係大啲方法學問題，我討論唔到。但其中一個我想帶出嘅 point 就係、是，起碼弗洛伊德咁講咧，係好吻合我哋好多日常嘅經驗嘅，係嘛？即係譬如舉好簡單成日講就係、是，有啲人話喂，其實你係中意佢嘅咁樣，不過你自己唔知啫，又或者佢有啲特徵咧，你唔敢承認嘅，於是你自己可能意識到我唔係嘅咁樣，但你好多行為上見到你係中意佢嘅，所以簡單講就係我哋有時傳識一個人，當然包括傳識自己啦。更加好嘅傳識可能係，其實你唔覺或者唔肯承認你係有某個意欲或者有個諗法，其實可能真係有啊。咁對於咁樣嘅傳識咧，你反而係最一個合理、最貫用嘅一個對某個人或者對自己嘅傳識。咁講嘅話咧，可能弗洛伊德有合理嘅地方喎，因為如果你人係對自己通體透明嘅，我完全知道曬自己係點嘅時候，你冇呢個問題噶嘛，冇理由我唔知自己中意佢噶嘛。 所以呢度就好似笛卡爾會認為人對自己嘅心靈啊裏面嘅諗法係最清楚了解。其實對弗洛伊德嚟講可能唔係，咁肯定唔係啦，因為喺好明顯係佢了解曬所有其他人嘅心靈啦。作為一個精神分析師，所以你要俾錢去睇佢嘛，係咪？ 我比你自己更認識自己啊！我即係呢個就係佢貴個位啊，收得 冇錯， 即係同睇相一樣咯， 同睇相一樣， 係心靈式嘅睇相。 其實我就唔係好明點解頭先講嗰扎嘢同笛卡爾嗰度有衝突咯，即係點？我當然贊成啦，即係有好多我哋嘅意識到嘅意欲啊、慾望啊呢啲，其實係有一個另外嘅源頭嘅，隱藏咗嘅。我哋當下未必知道嘅，但係我唔明點解要將呢一啲部分劃分為我嘅一部分咧？ 即係有好多嘢都係外在地導致我發生嘅。點解呢啲唔係屬於世界嘅一部分呢？即係譬如就話我哋要認識點解會肚餓啊？可能同醫學有關嘅喎。即係哦，原來咧胃係點樣嘅，冇食嘢嘅。咁咧你如果你將呢個視為理解自己，我覺得 O K 嘅。即係話我要了解自己幾時會肚餓咁我要知道醫學啦。但係呢個係對呢個世界入邊嘅嘢嘅認識嚟㗎嘛。對於我幾時肚餓，我幾時痛呢啲，佢依然係冇得錯，同埋係我絕對透明地知得到嘅喎呢啲。即係我覺得你可以 post 有潛意識呢啲嘢，但係咧呢啲咪屬於我以外嘅嘢咯。然後我就好似研究呢個大自然世界咁，客觀地研究自己我嘅身體同埋我嘅潛意識嘅慾望揾出嚟。但係呢啲係一啲客觀嘅嘢，係導致我 某啲所以個問題變咗係，究竟具體嚟講，你應該點定義呢個先係自我？就算你比尼采同弗洛伊德啱嘅，即係有一啲咁嘅有其他更加深層次嘅慾望決定咗你好多嘢。但點解嗰部分係你嘅一部分嘛？係自我嘅一部分嘛？ 而我係啊，冇錯。而我認為唔應該將佢納入為自我一部分喎，因為譬如我哋嘅行動好多時由物理定律發生，唔係好多時咧完全俾物理定律控制噶嘛。咁我唔會話我認識個大自然世界，認識咗物理定律，其實牛頓啊係認識緊自我啊，即係唔會咁樣講咯，係咯。 即係好多控制我哋嘅嘢咧，我哋都唔當佢自我一部分。 係啊。 咁點解特別你要喺講譬如嗰啲本能啊、慾望啊，或者一啲童年回憶嘅時候，就要將嗰啲納入成為自我嘅一部分，跟住就將變咗自我就唔透明啦。 我有兩個好快嘅回應啦。第一就係、是，假如咧，如果我要認識自我嘅時候咧，同你所講嘅嗰啲外在嘅東西，如果有一個即係唔能夠切割嘅連結咧，咁我哋真係有需要認識埋嗰啲嘢，因為嗰啲嘢影響到點樣構成自我。第二， 咁你話唔需要喎？咁物理規則同你都冇切割㗎啦，做咩你超人啫？係咪先？ 第二就係因為我哋就係唔係認識緊嗰啲所謂物理規則咯。例如我哋講緊一個童年，你可以話即係童年發生嘅事，好似係外在於我自己啦。但係其實嗰個係影響緊你嘅性格嘅構成啦，可能或者你之後嘅一啲行為啦。你會唔會話我童年發生嘅嗰件事，雖然唔係即係喺我身上或者身入面，但好似都你會覺得同你有關嘛？所以就係唔係外在到好似你講嘅嗰啲物理法則咁咯？ 嗱，我嘅回應，我幫迪卡爾嘅回應就係、是，我依然係立於不敗之地啊！即係咧，譬如你話我點解會見到啲長頭髮嘅人會好驚啊？哦，原來我細個見過嚴叔，咁冇問題嘅， 可能好簡單嘅， 唔係我都驚啊，所以我 好大問題。 再 鏡咯，呢個有心理問題，唔係冇問題。 其實唔使搞到咁複雜啊，就係樣衰咯咁。 但係迪卡爾一樣係立於不敗之地喎。點解咧？就係、是、我唔會錯噶嘛。呢一個驚，我真係驚。而家只不過係你解釋翻乜嘢導致我驚，而乜嘢導致我驚唔屬於我自我認識嘅範圍嘅喎。你呢個只係認識緊呢一個世界嘅機制。 有乜嘢引致到你有某個自我嘅面向？ 正如原因， 正如有乜嘢導致到我肚餓，或者乜嘢導致我？有性慾咁樣，呢個都係關於一個世界嘅 mechanism 嚟噶嘛。咁我贊成呢啲知識係對於理解我作為一個 object 係重要嘅。但係咧，我作為一個 subject 啊，我自己嚟講，我依然係唔會錯噶，我依然係唔會誤解噶，我以前係完全明白，我依家驚緊。系咯， 即系最多唔知道有啲咩引致我惊啫，但我惊紧呢个位咧，即系最系我嘅部分，嗰部分你唔会错嘅，你觉得？ 系， 即系我哋可以唔知道，究竟有啲咩引致到我会有呢个感觉，系嘛？ 系， 唔系不过估你嗰个回应有个问题，即系我假设你讲嘅全部都啱啦，咁即系都似乎即系适用于譬如惊啊、痛啊呢啲好直接当下比较简单嘅感觉啊嘛，即系我唔需要，即系我可以唔需要知道点解我而家咁惊，但系我知道自己惊啊嘛，咁当然你都了解自己一部分啦。就係而家我有一種好驚嘅感覺啦。但係譬如如果根據弗洛伊德嘅講法咧，其實唔係淨係呢類型嘅嘢你唔知啊，即係你以為自己譬如我好中意長頭髮嘅女仔，其實你唔係，你係中意緊第二啲嘢可能係。咁嗰個咧，於是即使你甚至佢有時會話你其實唔係真係中意長頭髮女仔添啊，其實你唔係中意佢嘅。不過你用嚟取，有時可能係你好驚呢啲嘢，所以你用中意佢嚟保護自己。嗱，佢會有一啲咁嘅講法啦。 逼自己中意佢， 佢講得啱唔啱你一個問題。但係呢個就似乎頭先你講嗰個回應嘅方式咧，就回應唔到呢樣嘢，因為佢其實真係誤會咗自己，譬如中意啲咩，想要啲乜啦，而佢真係想要另一樣嘢，而嗰啲嘢係佢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喎。 係啦，咁所以你會解釋得到就係點解我哋要認識翻自己嘅童年啦，或者所謂可能對你嚟講比較外在於自己嘅嗰啲東西，因為你要搞清楚呢一堆東西咧，你好似講翻一個故仔俾自己聽咧，你先搞清楚自己其實我真係中意嘅原來唔係長頭髮嘅女仔，我只係中意長頭髮本身啫。 咁癲， 好癲 啊！咁假髮譜咪好大咯， 即 係出唔到去， 可能係咁啦。 你中意髮菜咁樣， 我中意頭髮本身咁樣，所以你見到啲 point 係咪好 deep 啊？ 即係我估笛卡爾會咁樣，即係我其實反對笛卡爾嘅，但係我估笛卡爾會咁樣講咯。喂，你有咩關話我？其實唔係中意佢嘅，而係中意咩？你真正中意嗰個係另一個嘅。我會覺得笛卡爾話你遇到騙徒咯。即係點解啫？我而家真係我有個 feel， 我係好中意佢嘅。咁呢個 feel 我好清楚，我真係有過。然後你話唔係啊，你中意你阿媽嘅？咁唔係喎，我中意我阿媽喎。我有個我清楚，我個 feel 好憎我阿媽。咁點 唔好講啊？ 唔係因為我朋友真係咁嘅，我朋友追女仔咧。个女仔同我讲，我真系唔中意你咧。我跑同佢讲，唔系，你真系中意我，你知系中意我，你真系中意我。 所以佢个关喺边啊？我虽然我认为你哋系啱嘅，但系你点样回应？你点样回应迪卡尔啫？即系佢， 我嘅睇法咁嘅就系、是，第一同我头先讲嘅一个框系相关嘅，就系、是、你点样可以兼容地最好就诠释一个人做紧咩？就系、是、我哋真系当然唔知道你有咩谂法啦，但我哋要赋予你话你其实咁谂咧，我哋可以谂下点样 interpret， 即系我哋要点样诠释一个人。 系， 如果一个人，你谂下，如果一个人。嗱，因為我 friend 咁計，如果一個嗰個女仔咧係真係對佢好好啊，見到佢又會心跳啊，又會好開心啊，跟住又成日送嘢俾佢，跟住咧，但係佢我真係唔中意你咁，咁、我係個女仔，其實咧唔敢接受自己中意佢，不過你見出佢都好開心嘅，會做好多對佢好嘅嘢嘅，咁可能我個 friend 嘅詮釋係啱嘅，但係更有可能係咩咧？就係、是、可能我 friend 其實唔係嘅，對佢嚟講一見到佢又好真啊，會走啊，又唔會對佢特別好嘅，佢仲係咁樣講嘅時候，呢、這個就係一個唔好嘅詮釋，所以我會話點樣回應迪卡爾咧？就有機會咧，我感覺到自己以為自己真係中意咧，呢個唔係一個對自己最好嘅詮釋嚟。我嘅行為上面，可能其實我係唔中意佢嘅，或者中意佢嘅，但我自己唔覺意識錯咗，意識咗相反嘅嘢。 同埋 咁嘅話，我就可能係要覺得佢係中意或唔中意。 同埋我想補充嚴肅就係、是，有好多時候我哋嘅諗法就係唔係咁清楚咯。就是、我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意。 所以搣花瓣啊嘛。 係啊， 我中意。 係咧。 除咗佢中意唔中意，係我中唔中意佢都搣花瓣噶嘛。係 啊，即係好啲好多。 花就唔中意 我哋好多時候就係唔知道自己係咪真係中意一個人，即係。中意呢樣嘢特別明顯啦，我真喂大佬，我真係唔知喎。咁好多時候就係，所以我哋唔係咁清楚地了解自己，所以就係唔能夠直接訴諸我哋自己嘅諗法去解釋翻我自己點諗咯。所以就係訴諸其他嘢，而可能有好多種方式嘅。弗洛伊德可能提供到一種方式俾我哋，就係講翻啊，你潛意識其實你有啲乜嘢 hidden 隱藏咗、壓抑咗，係啦嘅慾望或者本能咁樣。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就係、是。所以反而呢個先證明到迪卡爾講嘅，反而有時唔吻合我哋一般嘅經驗啊。 我個小寶仲有一個新嘅 point 就係、是、咧，點解咁定義自我先未傾過噶嘛？我覺得一個重要就係、是、咧、我哋好多時候覺得自我好核心嘅一個諗法就係、是、我係可以為我自己做選擇同埋決定嘅。如果我自由地揀嘅，即係我係想食蘋果想食橙，或者究竟呢一個講法合理啲，嗰、那個講法合理啲，我係諗過哦，係呢個合理啲，所以我信佢，甚至跟住佢做一啲行為。哦，於是我哋做某件事啦，咁樣。呢、這個我哋好，但係一個呢、這個係我哋覺得自我核心嘅部分嚟嘅，就係、是、作為一個我哋就叫主體啦。頭先康亮講過 subject， 係好重要嘅部分就係我有自由揀信唔信，做唔做樣嘢，我哋可以做判斷。而個問題就係、是、咧，佢哋弗洛伊德同埋尼采想指出，好多時候我哋以為自由地，我哋客觀地理性地評價揀出嚟嘅嘢，其實唔係透過嗰啲理性嘅規矩位，我哋意識到係嗰啲活動咧揀出嚟。係有啲暗地裏嘢，譬如嗰啲 drive 啊、本能啊，決定咗我會揀咩咧？我自己後尾俾翻一個，我哋叫做即係後尾 解釋 翻，哦，原來我腦屈翻佢嚟曬，其實佢揀咗啦。所以你自己以為自由揀嗰啲，其實你唔自由揀嘅，佢哋會咁樣睇。而因為嗰啲係我哋平時以為自由好重要嘅嘢嚟噶嘛，揀唔揀，決定點，決定唔點。而嗰啲如果係自由嘅話咧，佢話因為係嗰啲 drive 決定，係嗰啲本能決定，所以就會係應該定義自我嘅時候定義埋嗰個部分，嗰些核心嘅我。而唔係你覺察到、意識到嘅嗰、那個，好似自由地諗緊嘢，用邏輯、用理性推理嘅嗰部分咯。 但我再補充少少就係、是，但反而嗰個部分， 今次補充咗幾多次啊？即係補充我哋嗰啲，之後有個傾補充我。 但係佢反而嗰一個層面咧，我哋意識到嗰啲嘢咧，就呃咗我哋啊！佢搞到我哋以為自己就係等於我哋意識到嗰個層面。 係我自己揀噶嘛？係啊，你唔知道你俾。其實真正嘅你喺嗰度決定咗啦嘛， 係即係我想飲杯水，咁呢個咪我咯，我哋咪會覺得好明顯啦。但其實我哋諗唔到或者我哋睇唔到，其實唔係喎，背後其實仲有一個 it 喺度 think 緊，有一個他喺度思考，嗰、那個先係真正控制我點樣做一啲行動。不過其實除咗我哋控制唔到自己嘅行動咧，其實時間咧我哋都係控制唔到嘅。所以咧，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傾下點樣認識你自己。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哲学有偈倾。咁今次我哋继续倾下点样认识你自己。我俾个时间 Roger 补充下先。 好，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弗洛伊德嘅即精神分析理论啦，其实都系。咁我想讲个例子， 唔记得讲佢名添。 系弗洛伊德咪啊，精神分析我冇提到系啊。咁有一个例子就系有个人，即系大大概概啦，啲细节唔重要啊，即系我当我作噶啦。咁有个人，譬如佢有个女仔啊，好想去读设计嘅，咁啊好想做设计师啦。啊，點知佢嫁咗人喎咁樣，因為讀設計嘅時候識到個教設計嘅老師，好似湯婷咁，死哥咁靚仔啦。咁於是就嫁咗，我嫁咗都好開心啦，咁好享受呢個家庭生活，咁啊生咗五個仔女咁樣。好，但好得意，後來即係發現咧，佢出街咧，咁啊好怪，咁啊帶住五個仔女出街啦，行幾步就咦？咁啊數啊，一二三四五，好繼續行咁樣。 似鬼故一開頭，數人似鬼數啊！ 我數下多咗 咁少，冇多到又啱啱好喎。咁跟住嗱，咁冇嘢啊！有時你帶五個仔女出街，都梗係驚佢走失㗎嘛，係咪？咁但係佢又好怪，佢唔係咁數一次就算，佢行幾步，十分鐘又數一次，每十分鐘數一次。 多拐子路啊，香港！ 咁你覺得啊，即係香港當然而家好危險啦，佢尤其是住喺上水啊，原來咁樣，所以特別驚。 OK。 咁但係佢甚至有時只不過喺屋企入邊，佢都會咁樣數，咁啊開始自己都覺得唔對路啦，係咪？好啦，咁啊究竟睇醫生啊？就咁講先啦，去到呢度，你會覺得呢個係一個點嘅人咧？即係佢係唔係都數係有啲問題嘅，不過 謹慎啦，個人 好謹慎啦，同埋點啊？ 可能有機會有病喎，即係嗰啲 obsessive， 即係 佢直情係有呢啲病啦。但係如果你就咁知道有個人佢成日啊出親街又數下啲仔女齊唔齊啊，你會覺得佢係點嘅阿媽？ 我會估佢細個，我會估佢細個曾經俾人走漏數漏咗，佢走失 係咪走失咗？你咁快咁精神分析嘅唔得嘅，即係我講正常人啦、啊。即係一般你見到有個阿媽成日數住自己仔女齊唔齊人。咁你最多係佢怪啲病病地，不過都係一個太緊張啫，係咪？即係你通常覺得太緊張啦，好關心啲仔女咧，驚少咗個。咁佢睇醫生啦，咁通常你睇完啲醫生冇乜好結果啊，係咪？佢就講俾你聽個真相係點啦。 開藥俾佢， 就原來 唔食藥噶嘛，精神分析。我哋淨係睇翻你原本原來咧，佢話佢有一個慾望，佢以前其實讀設計啊嘛，其實佢好想做嘢。嗱，佢唔係話一定唔想而家要唔想要而家嗰種生活啦，但係其實嗰個慾望係好唔理性嘅。即係佢唔會因為你而家有第二啲嘢就會消失咗，或者你達唔到嗰個目的，滿足唔到個慾望，佢就會唔存在。反而好多時係更加強烈添啦。但係因為佢知道自己冇得做噶啦嘛，咁啊壓抑咗啦。但係咧，其實喺呢度咧，佢點解要成日數咧？就是、其實佢本身都依然好想做一個設計師出嚟做嘢，但係佢結咗婚冇得做，生埋個仔女成世唔使啦，玩完噶啦，係咪？咁所以其實佢有一個好深層嘅慾望就係咩？我要殺曬呢五個人。 哇！真係鬼故嚟， 恐怖 就恐怖故啦，唔係鬼故。 嗱問題係。你都話啦，嗱呢個咁你要滿足呢個慾望咁好簡單啦，咪殺曬佢咯。不過其實呢個冇用噶嘛，你又同時知道，因為你殺咗佢會俾人拉噶嘛，即係你慢慢安排啦。但係個最重要嘅一點係咩？就算冇人知你咁樣做，甚至你冇做出嚟嘅其實，但係你自己諗到自己原來想殺曬呢五個仔咧，嗱唔係話佢唔錫佢哋喎，嗱佢同時又錫喎，係好矛盾嘅。 所以好 conflicting 噶嘛。 係啦，咁於是你咪會長期嗱，一係你有一個慾望，如果滿足唔到就會好痛苦嘅。咁你一係就滿足咗佢啦，咁咪解決咗痛苦啦。但係呢個慾望滿足唔到噶嘛。同埋你淨係察覺到自己會想懟冧自己啲仔女呢樣嘢都好恐怖，點解？因為呢個係社會嘅道德規範嚟嘅。咁好多時根據弗洛伊德嘅講法就係，我哋有一啲慾望，我哋點解要壓抑佢呢？因為我哋冇辦法滿足，滿足唔到就好痛苦。咁但係點解你唔去滿足佢呢？因為嗰啲慾望會同我哋嘅社會文化價值啊、道德價值有抵觸啊、有衝突，或者啲審美嘅嘢有衝突。咁所以你就要壓抑咗佢，令自己覺察唔到就冇咁痛苦咯。但係壓抑咗佢依然會喺度嘅。不過佢就會嘗，而且仲會嘗試改頭換面，表現翻喺你嘅意識嘅層面，包括你嘅諗法啊、喜好啊、你嘅行為啊、性格嗰度。咁所以好多時想講嘅一個 point 就係、是，頭先我哋一路講到咧，就係我哋對自己嘅所謂了解，通常就係透過睇自己嘅諗法啊、性格嗰啲。其實好多時佢係受咗呢啲我哋唔知嘅嘢影響，即係除咗話係一啲我哋唔知嘅本能慾望之外，其實佢以咩形式表現為你而家呢個咁嘅人，有咁嘅性格，有咁嘅行為舉止，有咁嘅信念咧，係同個社會嘅好多價值有關嘅。 即包括埋美感判斷噶嘛。 係啦， 美感判斷。所以我能夠有權話之前啲女仔其實真係中意我嘅。我接受唔到一個咁違反社會嘅審美標準嘅人，所以就唯有咁樣詮釋自己， 或者美感調翻轉呢個係你嘅自我欺騙咯。咁我想整理一下自己嘅諗法，聽完你哋咁多，咁我依家聽到嘅係咩呢？就係、是、最初點解我哋要理解自己咧，要認識自己咧？其實就係好似想尋求一個 good life 嘛。然後雖然咧，迪卡爾提出咗理解自己其實好簡單嘅啫。咁我一定清楚自己乜嘢噶啦，跟住我又唔會錯噶啦咁樣。但係咧，如果照翻呢個目標嘅話咧，即、就、係、是、想獲得 good life 呢個目標嘅話咧。 你淨係得呢啲呢，你作為一個 thinking subject 或者作為一個 experiencing subject 呢，完全係無助你 經驗主題， 無助你獲得 good life 嘅喎。其實係因點解，就是、你頭先講嗰啲 point 咯，就係、是、我哋有好多潛意識嘅嘢啦，一啲社會嘅嘢啦，咁樣去影響我哋最後做啲乜嘢決定噶嘛。所以咧，縱使啊，迪卡爾講嗰、那個，我當佢啱先啦，即係我哋一定清楚了解自己都好。仲有另一部分，我哋其實需要考慮去納入自己嘅、嗯。所以可能有個區分咯。迪卡爾就係一個講緊作為一個 subject 咧，我哋係清楚自己 主題。 但係咧，作為一個 person 啊，作為一個人啊，有其他嘢咧，我哋都應該去知道嘅。咁我理解自己作為一個 person。仲係咪用一個好似迪卡爾咁一個自我認識 啦？一個自我認識嘅方式咧， 咁樣咁應該就唔係咯，就可能要從另一個進路入手咯。咁可能就係頭先你一直有講㗎啦，其實就係自我詮釋一個叫做係咯。 因為哲學裏面有一個流派咧，就係叫做詮釋學。咁呢個咧，其實我覺得好有型嘅一個學問嚟嘅，即係佢基本上研究咩咧？佢最核心嘅研究咩為止理解啊，或者咩為止 understanding 英文講點、為止理解？理解呢個經驗係咩嘅一回事？咁咧嗱，好大嘅 picture 嚟講就係、是，有時候你會覺得咁嘅，我認識理解呢啲嘢，譬如佢作一隻杯咁啦，我首先係點啊？有時候有啲會覺得唔係噶，咪就係首先佢係點，跟住佢俾一個經驗我，跟住就分析，哦，原來咧呢度有啲杯啊，有啲形狀，哦，我知啦，佢一隻杯咁啦。 有啲杯、 這個，即呢個一啲嘢咧係外在世界認識嚟嘅，我好似即係諗辦法咧做一塊鏡咁，如咁反映佢就得噶啦，把握佢係一啲杯，一啲水咁樣，咁我就完噶啦。但係全身就發現咧。就算你喺科學嗰度講得通都好啦，喺好多關於價值啊、關於意義層咩嘢咧， 同人有關嘅，同人有關 係做唔到嘅。點解咧？就係其實諗下，你一開始當佢一隻杯嘅時候咧，你成個經驗係點？我 understand 之後當佢係一隻杯嘅時候咧，其實係在於更加複雜嘅一個結構，就係、是、你唔係一開始當佢係一個 object 一個對象認識，跟住研究話，咦佢啲咩特性？哦，佢係一隻杯。而係一開始就喺個實用嘅世界就當佢隻杯咁用啊嘛，即係頸渴飲啖水先，我唔使諗再分析嘅。而事實上咧， 即係我哋直接， 我真係飲啖水 先。 我先講隻杯嘅， 我接一接力啦。所以咧，以前所有嘅分析就話，我哋其實第一嘢見到嗰樣嘢個經驗本身就已經解釋咗佢作為一隻杯存在㗎，已經係經過解釋喺入邊嘅。然後咧，所謂客觀嘅認知咧，就係去除咗呢啲可能係實用嘅功能啊，靚唔靚啊，價值啊呢啲嘢。 我哋反而係偏見嚟嘅，會教我哋睇唔清楚佢係點咯。 係咯，跟住就去除咗呢啲之後，先知道嗰樣嘢客觀本身係點樣。但係咧，以人嘅經驗嚟講咧，我哋首先並且通常一望咧就係、是。作為一隻杯存在咁樣咯， 而個我覺得特點係在於咩？就係傳說話俾我聽，我點解會理解佢做一隻杯，同其他人理解佢可能唔同喎。如果第二個人咧見到一隻杯，可能佢唔當佢一隻杯 嘅，即係做武器啦，坑人。 即係我成日舉個例子就士巴拿，我最中意每次上台講就係、是，如果我係一個汽車維修師傅，咁我代住一個士巴拿咧係好合理嘅，因為我整車啊嘛，嗰係對一個揾食嘅工具嚟嘅。 但 係 佢踢波， 但係如果球場上我攞住咧，或者個波頭檔攞住嘅話咧，嗰就變咗一個我。攞嚟搏人，或者攞嚟踢波贏嗰只波嘅武器，咁就佢係一個武器，定係一個幫你整車工具咧？唔係取決於佢客觀嚟講佢係點嘅，有咩特質？ 係睇你點傳。 而睇下同我嘅所謂我嘅 life project 有關嘅、即係我嗰個 人生計劃。 係啊，我嘅人生計劃，我會之後點發展，我想喺未來我向邊個方向邁進有關。我想做一個維生師傅，我咪都係整車咯。但我想做一個搏喉黨，我想做一個足球員，我咪攞嚟做武器咯。 或者如果你想開車房，但又唔夠錢，就先攞個士巴拿做個武器，然後再做一個維修工作。 所以個結論係咧，個士巴拿可能佢客觀係點咧，係唔關我事。但係佢對於我嚟講有咩 meaning， 有咩意義咧？佢係一個士巴拿咧，這個位咧，而唔係一個武器咧，係一個同我有關嘅嘢嘅，就係、是、我自己點理解自己，我諗住點樣樣咧去發展自己咧，係影響到我點樣去詮釋理解嗰樣東西。 所以你咁講好有趣喎，就係、是、究竟我哋點樣睇個世界，我哋獲得啲咩經驗咧？其實同我哋如何理解自己有關。即係咧，其實我解釋緊啲嘢係作為乜嘢？作為一隻杯啊，作一個士巴拿，作為一個武器定咩？其實係我係一個咩人啊？如果我係一個維修師傅嘅，我拿住個士巴拿咧，我可能就好專業嘅。睇呢個靚嘢喎，呢個唔靚喎，或者我以前讀設計咧，行出街就周圍平嘅，平價王嚟嘅，即係呢啲設計好渣咯。呢間餐廳唔應該收咁高，收咁貴咯。 我都咁覺得嘅，就算我唔係做設計，我都會覺得。 但係你覺得自己一個審美王咯，咁樣 即係補充王審美王。但係平價王唔係佢嘅專長嚟嘅。 但我諗嚴叔就唔會啦，即係佢唔將自己理解為一個有品味嘅人。雖然我咁樣講， 唔係其他人唔理解佢係一個有品味嘅人。 佢唔考慮呢個 aspect 啊，佢覺得呢個 aspect 唔重要啊，咁佢就睇嘢就。 唔會注意到呢啲嘢噶咯。即係究竟頭先我哋都有傾開嗰樣嘢個設計變咗，佢唔覺噶喎，可能係。但係咧喺我嘅眼中咧，我一望我就發現到啊，因為我哋理解自己唔同，我哋有個唔同嘅 self conception， 所以就會造成呢個。 所以個特點係咧，我理解嘅對象嘅時候，點解我理解佢係一個士巴拿而唔係一個工具，唔係武器咧？就同一時係對自己嘅理解嚟、而往往咧，全心話俾你聽咧，我係理解自己咧，其實唔知道我哋唔知道自己其實想做一個汽車維修員啦，定做一個球場上嘅殺人王啊！直至到我一見到小馬佬， 這個、你 直接將佢轉出成為因為工具啊，第一個武器咧就出事啦，就顯示到咧同一時間就對自己嘅理解。於是佢一個特別嘅講法就係、是，你一定要將自己擺落去一個具體嘅情況度，去自己喺生活中活出自己啊！你先發現點樣理解啲對象咧，同一時間就反映到我點樣理解自己咯。而呢個係平時我自己未必諗得到出嚟嘅。 同埋你講呢、這個，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咧，我哋平時唔覺啊嘛。你頭先嘅講法就係、是，我原來我咁樣理解自己，可能唔覺。咁點解咧？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咧，我哋理解自己的方法咧，可能係受住我哋嘅歷史文化環境規範嘅。其實我哋理解啲嘢都係咁嘅，即係你唔會無端端知道呢個係杯噶嘛，你一定係喺某一個文化環境長大，你先知道呢只杯。作為一隻杯存在，一個士巴拿係乜嘢嘢咁樣，自己都係我哋可能係不自覺咁接受咗成個歷史文化，跟住你係譬如你一個男人，你應該要我細個學嘅流血不流淚咁樣，但我寧願流淚不流血噶嘛，咁我咪好有問題，我覺得自己係咪女人嚟嘅咧？其實咁樣，即係我哋原本係用呢啲嚟理解自己先嘅。如果係咁嘅話咧，就翻返去我哋嘅主題咧，認識自己有另一個意思咯，就係、是，我哋有冇需要主動地去了解自己咧？即係唔係咁容易就接受咗一個社會嘅規範去理解自己？這個我哋唔覺噶嘛，但係我哋其實可以噶嘛，我哋可以主動地，我係邊個啊？當我問我是誰嘅時候啊，咁就係主動地理解自己咯，再詮釋自己咯，其實係。咁 所以話對自己嘅自我詮釋嚟嘅，就我點樣理解啲嘢，同一時我哋都反轉嚟諗下自己詮釋自己嘅時候，我其實係點啦？所以就發現咗我有時真係要見到個女仔先知原來我係中意佢嘅。 同埋好多時如果咁講嘅時候，當你進行呢個活動嘅時候，其實就你會發現有一個可能性去改變你不嬲以嚟對自己嗰種理解嘅方式啦。你未必想成為你一路做開嗰種人，你透過呢個理解知道咗係咩，就可以改變自己。 咁如果根據 Roger 嘅講法嘅話，理解自己其實好重要咯，因為我理解咗自己之後咧，我可以奪回個自主性啊，我就唔再係被動地俾自己嘅慾望控制住咁樣咯。 所以其實咧，雖然傾完四節，我哋仲未認識到自己，但係起碼我哋認識到時間真係好有限。我哋下一次繼續翻嚟哲學有偈傾。Thank you.